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这一下变声突然，展昭知道对方无非过河拆桥杀人灭口，心中怒不可遏，正待抢将出去，忽听帐外有人恭敬道：“ 见过将军。” 然后便是杨戬低低的应声。知道杨戬就在帐外，展昭硬生生刹住脚步。那兵卫却是不惧，将齐木一罗尸身拖着一脚，又用帷幕盖了，里里衣襟，大大方方出去。展昭心念转处，已猜出八九分，此人扮作端木营兵卫，即便出去撞上杨戬，也可以推说是进军帐查看，然后大摇大摆离开。莫说杨戬未必进帐，就算是进了，发现齐木一罗尸身，再要找那人要往何处去找？他这一走杳无音踪，那端木将军身死之恨怕是无从得报了。展昭心一横，不再烟流，抓起立于旁侧的巨阙，一声怒喝，竟从帐中抢了出来。原本以为空空荡荡的军帐，竟闯出一个人来，场中兵卫俱都怔了一怔。杨戬本已走过，闻声止步，看清展昭身形，眸中转过阴鸷狠绝之色，怒道：“ 起来！” 展昭自一出帐起，目光便死死盯在那看似魂不起眼的兵卫身上，哪管杨戬如何，一声低喝，清风出窍，半空一道银狐蛇吻般直接那人后心。那人倒也不是稀疏平常人物，直如脑后生眼，闪身挪避。展昭哪容他逃脱，万番力走，一招未老，便直接为横削。眼见便能将那人阻在当场，脑后风声呼至，展昭心知不妙，一边向袖底袖剑击如走珠，一边向回身即挡。巨阙风刃死死卡住杨戬三尖两刃戟的戟尖，竟有火星迸射开来。金石相击之时，那边厢也传来那人中箭惨呼之声。展昭容色镇定：“ 杨戬，方才那人便是毒杀端木将军的朝歌细作，你若有心，只需细推想，便知我所言不虚，莫同我多做纠缠，走脱了真凶，还不快让人擒住他。” 语声未静，臂上施力急挑，将杨戬的战戟挡了开去。杨戬虽不尽信于他，但也不知宁往勿纵，急喝道：“ 将那人擒住！” 场中兵卫得令，分拥向那中箭之人。展昭唇边漾起笑意，趁着杨戬略一分神的当，身形急退，竟也混入了兵卫之中。他身上衣裳与众兵卫有别，不求掩人耳目，只求这片刻先机。果然纷乱之间，杨戬的追击便慢了一拍。眼见展昭身形影于帐后，杨戬急喝道：“ 封印！” 杨戬昨日与展昭有过一回交手，知他武功极高，兼多计谋，既失行踪，一时难追，因此另辟蹊径，急令封营。昨夜之后守卫森严，营外具有拦架守卫，兼有望台攻守，突围不易，因此上先困展昭，在瓮中求索不迟。展昭与杨戬思谋，一猜得八九分，他方才趁着混乱，只是暂隐行迹，就如同昨日般，只是趁乱潜回自己的军帐，真想突围而走，谈何容易？因此今次故伎重施，不可在外停留太久，必须尽早再在端木营中找到掩身之处。他以林立军帐暂作掩身，时隐时走，忽见前方不远处新起一方军帐，前两日似未见过。帐前兵卫听到这边腾沸宣令之声，俱都仰首而看。展昭趁其不察，身形急如鬼魅，但见帐帘微起微落，展昭已然进帐。这军帐却是奇怪，内里空空如也，似是拿军帐圈了一块地般。展昭心中讶异，在帐中且走且看，忽觉脚下一空，他心道不妙，待想轻身上提已是不及，竟直直摔了下去。展昭只以为是中了计，丹田提气， 伊埃蒂便矮身滚降开去，顶上带下一棚稻草，起起身时激灵灵打了个寒战，这才发觉四壁竟是凿作方方正正的冰块，入目昏暗。过了片刻，展昭才慢慢看出自己是身在一个地窖里，周遭有白色帷幕垂下，正中一口巨大棺椁，棺盖半合，棺中寒气袅袅外迎。展昭心中一动，缓步走过去，一挨身便觉寒气逼人，伸手推那棺盖，竟是异常沉重。展昭薄唇紧抿，以掌抵那棺盖，内力运出，就听低闷声响，那棺盖折折移了开来，一瞬间寒气大盛，展昭既睁不开眼来，顿了一顿才看清棺中四围俱堆了冰块，再向内看时，脑中轰的一声，只觉身子忽然滚烫，忽然冰凉，双唇嗫嚅，竟说不出一个字来。端木翠正睁大了眼睛看他，睫毛上一层冰屑，嘴唇发紫，似是动了一动，只是没有声音。展昭愣了半天，忽地反应过来，一颗心几乎要从胸腔中蹦出，竟不知怎么把他抱出棺材的，即脱下身上的衣裳将他裹住，四下再看，将那垂下的帷幕通通扯落，也不管扯落之声会不会引起帐外流溢，将端木翠裹了一层又一层，怕是没裹成一只白熊。帷幕裹住又没了计较，伸手去捂他面颊，叹得鼻息，一颗心重重落回实处，想了一想，又以掌贴于他后心，内力绵绵，圆圆注入端木翠的体内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端木翠的身子终于不可抑制地颤抖起来，长睫之上挂了一层霜水，牙关磕打，咯咯之声一阵紧似一阵。展昭定定看住他，目光须臾不转，那牙关磕碰之声在他听来竟似是平生听过最美妙的声音一般了。端木翠终于抬头看他，嘴一扁，几乎哭出来。 展昭，你再来迟一步，我就冻死了。 他扑于展昭怀中大哭，这一扑力道甚猛，展昭今夜不睡，下盘虚浮，差点被他扑翻了去，身子晃了一晃方自稳住，轻轻伸臂环住端木翠，下巴在他如湿发上蹭了蹭，唇边渐渐噙起笑意来。端木翠一边哭一边骂温姑尾鱼，骂得甚有创意，珠帘带座，何家往上十八代，往下十八代，外加亲戚朋友邻居，有罪之余再加三等，男女老少无一得免。展昭竟插不得话去，好容易带他骂累了，展昭才叹息道： 唉，你就不会小点声啊，这么大声，十里八乡的人都招来了。 大声了怎样？ 展昭不答，只抬头看向自己跌落之处，那里见有人声，人影冲冲，还有刀刃几尖，不时从破口处往下戳探。展昭淡淡一笑，垂下脸来。端木翠正两手搓着口中呵气，见他垂目，又问一次： 喂，大声了怎样啊？ 端木翠倒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。展昭微笑摇头道： 不怎么样，再大声点也没关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世风霜，傲一山。